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马赛克壁画建立在江原道西部地区宣传基地。落成仪式7月29号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建设者和西浦郡劳动群众参加。